英团尾所有电台开播九五八社区频道，现在是林洋东部的新闻。美国、法国和英国的日海口冠状病毒单日新病例再创新高，但是世界卫生组织指出，经济证据显示奥密克戎引起的症状比之前的病例特殊轻。另外一些的初步研究结果显示，执政对四支冠病目标改称气候推来抗退可提贵五倍，以色列正在为60岁以上甲苗木勒加个高风险群体以及恢复能源执政对四支目标。我国个冠病社区病例每周感染增长率四个近两个月回升到值以上，本地昨日新增812起病例，其中502起是属于输入性病例，创下新高。另外有三个人死亡。根据卫生部门长的小格新病例包括314起社区病例，其余6起来自客港刷下。卫生部查日也确认有438人感染了奥密克戎特株，创下新高。其中91起是本土病例，317起由境外输入。我国目前的累计病例达到11,596起，其中832人病逝。交付病房的使用率初略落到13.8%。尽管奥密克戎特株的出现引起关注，我国市场业活动花时量缩18个月扩张。新加坡采购与材料管理合议单，顶个月的采购经理指数到新订单、新出口订单所得等快速增长的情况之下，按月初略升扛定一点，报50.7%。电子年复也量缩17个月扩张，短期指数上升扛定两点，报51点，处于50点以上的扩张区之间。国会议长邓创英答国会调查成功接送副总议员林益沙打假话的事件，是动摇的警示。提醒国会议员未得能应敌况，国会下个星期将召开今年的第一次会议。邓创英定性，议员发言的时候应该确保所答的话有事实依据。省里德固人信本地车厢组织发现，工程工期将增改末并增加，不过到荒木行之的二工检查，西高直属组织面对人手不足的问题。另外，未少的工程都至少被世界新闻网访问的时候表示，为了环保，愿意改变习惯，到农历新年用如新的纸日来包红包。有的也表示，未介意用无入旧的旧钞票。韩国指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的背景物，这是朝鲜今年的第一次发射行动。新闻报告完了。